哎呀，前辈们真是……戴延奇也目瞪口呆了，他本都已经做好防御的准备了，哪想着星星转火转得这么坚决果断，原因只不过因为自己说了一句话吗？这种理由怎么想来也是很不科学的呀。但问题是，他偏偏就真实发生了，这让戴延奇心下不由有点恐慌，自己不会是破坏了战队节奏吧？ 集中精神，守好自己的位置，既定节奏。这时，萧时清的消息在他们雷霆的队伍频道里发出。看到队长发话，戴延奇立刻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，随即操作着他的元素法师栾洛阴沉朝前赶去。当心他们再转火！萧时清跟着又一条消息：“ 再转火？” 戴延奇稍一怔，反应过来。 现场观众此时更是哗然一片，因为就在萧时清话音刚落的时候，叶修已在星星的队伍频道里发出了消息：“转！”全队突然翻身，目标依然还是戴延奇的栾洛阴沉。如此一来，转火萧时清原来只不过是一次战术诱骗，只是很遗憾，这把戏被萧时清看穿了。 他的及时提醒让戴延奇没有切入太深，他原本已经准备好一个瞬间移动的操作了。生生停住的一瞬，就见星星突然又转向朝他这边扑来， 真是太狡猾了。 戴延奇这姑娘没到话唠的程度，不过在比赛中还是比较喜欢和人扯几局的。一边好像抱怨着，栾洛阴沉一边飞快朝后退去，法杖上电光一闪。 一道雷电贯穿射出，是双方团队战中的第一击。电系法术速度是很快，不过终究不如枪手们的子弹那么突兀。光系元素之力凝结成电，虽是转眼间的事儿，但总算也是有个过程，给人留下了稍许的反应空间。职业选手有这点反应空间，再有点足够的距离让他们完全操作，一切就已经足够。 栾洛阴沉的雷电贯穿，从星星阵中当中窜过，没有命中任何人。但是跟着戴延奇，就给栾洛阴沉开启了全神贯注。75级大招火之鸟自栾洛阴沉的法杖上展翼飞出，热浪自草原上卷过，原本清脆挺拔齐膝的青草顿时都萎靡下来，一个个都弯下了腰，比身边的其他伙伴矮掉了一半。 比起雷电贯穿，火之鸟所笼罩的空间可要大太多了。星星诸位再不可能像之前那样随便让条道就让法术穿过，继续保持阵型完整已无可能。星星五人分了左右，朝两边闪让。火之鸟自当剑飞过，荡起的热浪让几人的屏幕都有了些许模糊。身背后机械声响，他们没有找上萧时钦。 但是萧时钦的生灵灭此时却主动找向他们，齐膝身的青草将很多地上行走的机械道具都给掩藏了。星星诸位只见青草因机械道具碾过疯狂的颤抖，却不知这颤抖之下隐藏的到底是什么。栾洛阴沉在退走，生灵灭在压上，但是栾洛阴沉退的并不太多，生灵灭却也压得不是太狠。 他们似乎刻意给星星留出了一定的空间，而后两个可做远程攻击的职业小心控制着距离，保持着这种空间。自草底走来的不知为何物的机械道具已经越来越近，从数个方向以参差不齐的速度连接赶到。地雷阵，方睿的海无量突的跃起，双掌拍到了地上。 气功师平日无形无色的念气，此时因为漫地的青草变得特别清晰，一道草浪以海无量为中心，向着四周滚滚扩散开去。轰轰轰轰！疯狂颤抖的青草在和这滚来的草浪接触后，立时爆起火花，转眼已是硝烟自草丛里升起。方睿掐准了时机，根本不管来的机械道具是什么，悉数用地雷阵给打爆。 但是，这并不是全部。 萧时钦这一波不知用了多少自走机械，草原上赫然还有三道颤抖的轨迹，他们之前或还未到，或是在萧时钦的遥控指挥下，总之都避过了海无量的这一地雷阵，此时再度发起了冲锋。气波弹，海无量一拳挥出，朝着某一颤抖处打去，但是气波弹的飞行速度实在不太恭维，机械道具行走迅速，早早就已经避开。砰砰，军模校千机伞甩成枪模式，随即也是两枪点射，但是青草掩护下，射术再精也做不到太精准，两枪下去，颤抖痕迹依旧。哒哒哒哒哒哒，高频率的枪声响起，苏沐晨看军模校点射不中，索性让沐雨乘风甩出了格林机枪，连串的子弹追着那行走的颤抖痕迹飞去，一线扫过，终于轰一声爆起一团火光。苏沐晨不做停留，趁着技能时间尚未结束，立即又扫向另一处，但是萧时钦显然防着被星星一网打尽，仅存的三路攻击拉开了很大距离。苏沐晨虽然飞快操作调转枪口，技能时间却已到末路，几发子弹扫过，终于未能将目标清理。但是哒哒哒哒，军模校的格林机枪甩出，攻击轨迹完全跟着了沐雨乘风先前的节奏，只要不看子弹的出发点，几乎让人无法察觉这是由两个人接力完成的攻击。轰，这路攻击也被打爆，军模校的枪口转向下一步时还有技能一半的时间，子弹飞速扫过，直追那袭来的机械道具，哪想却是始终不中，几发子弹众人眼看着是清晰打到颤抖处的，谁想这道具竟然一点事儿也没有。机械师的机械道具可不像召唤师的召唤兽一样有多少生命，完全都是磕磕就坏，一发子弹足以清扫，更何况还是连续几发，唯一的解释就是没打中。但是子弹明明是着落在那个位置，除非……叶修突然反应过来，却已经迟了，那颤抖的痕迹已经逼近他们近前，骤然从草丛里跳出，这根本不是一个需要盘地行走的机械道具，而是可飞行的机械空投，但是萧时钦让其超低空飞行，同样掩藏在了草下，但是移动不出地面，所以叶修之前的攻击全然不动，因为位置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偏差，此时机械空投已经猛然飞临了他们面前，大肚撑开就要丢出炸弹时，轰！机械空投突在空中爆开，根本没来得及放出空投炸弹，一片黑烟火光中清晰可见一朵跳跃着的白色火焰，神圣之火。预判捕捉时机正是安文义的拿手好戏，关键时刻一道冷静的神圣之火正拦上了机械空投，现场一片掌声。这一波机械攻击只发生在短短数秒之内，星星全队齐心协力将隐在草丛之下的攻击悉数拦截，真是太精彩太漂亮了。 注意啊，对方的刺客不见了， 方瑞此时却在频道里发布了一条消息，方学才的刺客鬼魅才本在萧时钦的生灵灭和成泰的碎随风之间，但是此时却已经完全消失不见，是趴伏在草丛中爬行，还是在武器上打上了盗贼技能前行，正在悄然移动。叶修五人的视角都在开始在草原上搜索，无论是哪种，虽然隐藏了身形，但若移动必定会留下痕迹，只是齐膝高的草丛而已，机械师的机械道具是藏得挺干净，但是一个大活人可没那么容易半消失。鬼魅才暂时不见，可戴延奇和萧时钦发动的前后夹击却始终未停，忙碌着清理生灵灭发来的机械道具时，栾落阴沉又趁机吟唱了两个大法术，雷与火的范围法术，完全不做预判，直接就往星星诸人的头顶上丢，那模样 根本就不是在给星星逼近他制造障碍，完全就是在轰散星星的阵型。前后远程夹攻，刺客消失不知去向，成泰的柔道碎随风算是距离星星诸人最近的，他不住地游走着，虽然至今尚未发动过攻击，但是形成的压力却不小。星星诸位在躲避那两路夹击的同时，都要小心不要把角色送到碎随风手上去了。被柔道抓取，那阵型是必然要被拆散的。碎随风此时游走，显然就是在抓这样的机会。星星回避之余，也在试探性地看看有没有机会将碎随风吞下。但是雷霆由萧时钦坐镇，对战术节奏的判断清晰准确。只有现场观众最清楚，此时雷霆战队的频道里是怎样密密麻麻的情况，消息密度之高，甚至不在和蓝宇那场比赛之下。难道这家伙又想用这些复杂多变的打法拖垮星星的指挥？可是星星的指挥是叶修，不是宇文周，战术水平高下不论，只说手速的话，说叶修完爆宇文周就是宇文周最超级的粉丝，也只能含泪服气。到底是为什么雷霆要打得如此复杂？萧时钦的指挥很多，每个选走的走位和攻击节奏变换也非常多，他们不单是在听从萧时钦的调配，显然自发的也在执行这种思路，显然这是雷霆预定好的战术节奏。这到底是？ 我明白了。 解说嘉宾李一博突然就叫了这么一嗓子，他的水准到底是要比广大普通玩家高出许多，到底还是先一步看出了雷霆的战术意图。只是这一嗓子喊完，他立即后悔，这太暴露了，自己干嘛要这么喜出望外呢？应该很平静很淡定地给大家阐述讲解雷霆的战术思路啊，那样才显得自己水平高啊。只可惜喊都已经喊了，潘林也已经很适时地帮他引导了。 李指导是看出雷霆的战术思路了吗？ 一早就有察觉，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肯定雷霆果然和我想象的一样。 李一博高深莫测地说。 请李指导详细说说。 潘黎哪里不知李一博的花花肠子，一边肚里鄙视，一边嘴上还要捧着。 雷霆这场的打法和对阵蓝宇时有些相似，变化很多，但是对阵蓝宇时他们多的是战术上的调整和变化，但是现在他们着重于攻击方位和节奏的变化，目的是一样的，就是为了针对两队中某个特定的选手。对阵蓝宇，他们针对的是宇文周，他无法适时发出指示的话，蓝宇就有可能跟不上雷霆的战术变化。这轮对星星，他们针对的是安文义，星星的治疗。 雷一博极其肯定地说着。